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最新一集嘅《动漫城进攻足球》。喺呢一次入边咧，就有呢个英格兰超级联赛，同埋仲有讲埋联赛杯嘅。第二节仲有西班牙波啦，同埋呢个德甲啦、意甲啦。第三节仲有香港本地嘅联赛。咁先讲讲啦。咁啊，刚刚喺英超联啦，就榜首大战，李斯特城对呢一个曼联嘅赛事入边咧，詹美华迪终于打破咗英超联嘅入球纪录，连续11场波有波入。其實喺上一場波嚟講咧，就已經係以英格蘭籍球員嚟講咧，就佢已經係都改死咗嘅，係未破到一個雲尼斯特羅嘅記錄啫。剛剛喺呢一場波入邊對住曼聯，對雲尼斯特羅嘅前球會，就喺佢身上入埋呢球波。咁呢場波咧，就阿芬，不如我哋睇一睇嗰個入球啦，一路睇一路講啦，好唔好？ 好。 李斯特城喺呢個右手右副位嗰度進攻啦，然後將個波扼上前場嗰度咧，就俾詹美維就一射射入網嘅。咁當時嚟講咧，你 其實 我發現到有啲問題喎，不如你講一講，你評一評呢球波啊？ 嗱，因為其實如果你即係大家再睇咧，李斯特城咧喺中場右邊攞到個波嗰陣時咧，我唔明啊，即係曼聯嗰個球員點解唔埋去，即係稍為壓迫，而俾佢好容易交到個波嗱。當然其實我認為最主要咧，詹美華達佢攝嗰個位咧係。好簡單，但係好靚喺兩個人之間冇越位情況之下，因為如果喺即係曼聯嗰個防守裏邊，即係稍為有意識咧，唔應該犯呢啲錯誤。因為即係因為呢啲咧，我覺得呢啲係好嗱好低級嘅。 係係啊，即係我覺得一樣嘢啦。如果睇再睇翻之前啦，我見到真係學你話齋，首先交出嚟嗰陣冇人去包。第二。包翻嚟嗰個，我見到係中場嘅卡維克嚟嘅，係亦都包唔切，俾佢一個弧度咁樣斜線咁樣傳到過去俾華迪。 詹美華達佢攝個位靚咧，就佢喺嗰個我睇唔好意思啊，唔記得咗講嗰個後衞嘅後邊背脊走入冇越位，而佢射嗰個波咧，其實好即係如果唔嗱對唔住，唔係破紀錄嚟講咧，個波其實一般嘅啫，即係唔係話好靚，但係正正係佢攝嗰位靚。佢起腳埋去包嗰個人又好似即係唔係落力，咁佢就好容易射。即係我覺得呢個波，我諗下係第一，即係機緣巧合啦。同埋佢詹美華，佢即係之前佢準備呢個接應呢個波咧，係好有默契。而曼聯咧又好似唔知點解係對唔住啊！即係唔知係咪有意無意之間好似造就佢好事啊？呢個係我認為嘅，俾佢咁容易因為即係開波之前，其實大家都已經有個消息就話喂呢場咧，除咗榜首大戰之外咧，係睇下可唔可以破到一個紀錄。喂，如果有呢啲咁嘅息怒喺度，喂，作為後衞咧，我覺得應該打醒十二精神，即係十二分精神。即係你唔會見到嗰個友企喺，仲有我睇過一個。片段分析咧，詹美華達嗰十一球波，全部都喺大禁區與細禁區之間，左右兩邊好平均嘅。咁你話如果作為後衞，曼聯嘅後衞或者曼聯嘅教練，冇理由你俾佢去到我尾，如果你仲咁樣咁輕挑，即係佢未接應個傳入去嗰球波嘅。你留意曼聯嗰啲守衞咧，好似當佢冇嘢。即係我覺得喂，如果純踢波，即係守衞嗰個角度咧，真係唔應該行埋啲又好，挨住個你唔能夠俾佢咁容易走到一個位，仲要咁靚嘅位，仲要起到一個即係冇辦法。我覺得紀錄就係創造出嚟，即係等創造。咁當然呢個係靚波嚟㗎啦。 佢亦都冇話太衰，雖然係及後咧就喺上半場個保時咧，曼聯就追翻成1-1啦。咁啊，令到詹美華迪呢個球波咧都唔會太衰，都叫攞到一分啦。咁啊嗱，咁啊關於呢場波評咧，如果阿李 Sir 喺度咧，就一定係對於雲哥爾，其實喺網上有好多人都講啊，雲哥爾就話佢掌控曬成場波冇用嘅，但係佢係入球能力真係偏低呢個事實嘅喺曼聯今屆嚟講係。 因為睇之前其實。早兩場波，阿史高斯已經講過，佢話我哋唔需要呢啲足球，我哋係需要一啲進攻型嘅，有娛樂性嘅。咁佢公開已經評論咗，同埋有好多即係所謂以前曼聯嘅名宿已經講，即係話阿雲高爾而家嘅踢法，唔係而家嘅安排咧係有違咗曼聯嗰個 以前嗰種風格喺度。 但係即係唔知啦，即係好似話齋，即係作為教練，佢有佢自己嘅安排。呢、個即係喺教練嗰角度，我哋評論唔到嘅。咁、但係即係，但係好得意嘅，有陣時成績咧，即係有個即係所謂推動力。你話哦唔係，而阿榮高爾咧係教緊後城啊啊唔係 sorry， 教緊啲弱隊咧。你真係誒、哇好嘢喎 ，OK 喎，唔失分喎、但係你如果作為你去到做猛聯嘅教練咧，即係我諗下，四五場波係俾一個機會你嘅啫。但係如果你繼續落去都係冇新的刺激啦，冇新的方式啦，同埋冇即係嗰個成績都是哦，人哋失分你先可以去到呢個成績咧。咁我就覺得即係作為球迷啊，係有點可惜嘅，接受唔到嘅。咁即係當然啦，嗰場波啊，即係佢唔輸俾李斯特城咧，即係多謝阿小朱嗰、那個當老肯嘅，當老肯嘅，因為個應該。南韓嗰個球員咧，如果你稍為 個日本球員，佢其實有蚊有扯噶啦，已經係，但係都個體質上真係輸咗俾小豬，佢頂入咗。 咁啊變咗即係叫做攞翻一分，大家即係可以咁講。但係如果你話再下一場或者即係我講笑啊，聖誕節之前曼聯仲冇改善咧，即係堪如人，即係有冇機會喺第四名咧？ 係 真係唔 都成話成問題。嗱，咁啊，頭先講翻阿芬所講啦，小高斯講嗰樣個 point 啦，咁上，咁我其實調翻轉，我啊有我都完全認同嘅。嗱，雖然就冇得同雲哥爾咁樣比較嘅，同以前嘅曼聯係，但係咧有兩個點。首先第一，學你話齋，成績取決於個理論嘅。如果曼聯而家係持續一個強勢兼係高居榜首嘅，咁雲哥爾嗰套理論，就算你話好悶嘅，就你啱咯。 係啦，係啦。 但係如果嗱，史高斯咁樣講又冇錯嘅喎，因為佢嗰套踢法跟隨住費格遜二十幾年入邊嚟講，係攞咗二十幾個錦標翻嚟啊嘛。咁佢又有一個數據支持咗，你踢到咁咪唔得咯？基本上係，亦都佢唔係錯曬喎。史高斯咁樣講又 而且嗰陣時咧，我覺得由費格遜去處理曼聯當然其實大家個對手即係平均嘅，即係我覺得係一年一年計平均嘅，大家都係唔會話啊，今年係競爭得激烈，舊年啊競爭冇咁激烈，其實年年都。但係我覺得最主要係因為費格遜係了解啲球員，佢知道點樣去調配，同埋佢可以即係處理到球員與球員之間、球員與教練之間嗰個關係。但係相對雲高爾咧，就即係而家我睇落嚟咧，咁即係咁多場喺曼聯嗰個表現咧，就係佢。都是有一種即係，我話咁就咁，我話點就點，即係變咗咧。如果你有成績去 support 咧，都仲可以哦。OK， 即係好似話齋，得喎咁有我係球員個故事跟咗佢啦。但係問題而家我覺得曼聯即係今年個表現咧就唔係佢特別好，係其他即係曼城啊，又甩流啊，阿仙奴又。和咗波啊！利物浦又即係踢踢下又換咗個教練，即係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，車路士又唔知點解亂咗龍啊！咁即係喺呢啲情況之下咧，哦，曼聯好似喂而家係第二名啦、啊，第三名，即係我覺得咁樣咧係唔穩陣嘅，因為無論曼聯嘅球迷又好，或者曼聯嘅球員都好，佢會覺得喂，我唔應該係踢呢啲咁嘅波嘅，或者我唔係應該咁樣去表現自己。咁但係好似話齋，即係我哋即係要你話有冇耐性去睇雲高爾嗰個發揮咧？就真係要等即係啲球迷嗰個判斷。 OK， 嗱咁啊，先講完呢場波啊，咁啊，其實呢一周入邊咧有場波嘅賽事咧都非常之精彩嘅。咁嗰場波就係班尼茅夫對呢個華頓。咁啊，最佢產生咗呢場波最精彩，就係產生個最精彩嘅叫做咩？嗰七分鐘嘅保時。咁啊嗱，不如我哋而家先睇睇嗰段片先啦。嗱，角球開出嚟啦，咁啊，愛華頓趁24分鐘到啦，就先頂入一球啦。頂入波嗰個咧就係摩啊。咁然後35分鐘， 嗱呢球波又係咁容易。 迪魯菲爾啊，就係將個波交俾咗盧卡古，佢射得好靚喎，分球波係。 係啊，佢攝個位靚啊。 然後本尼茅夫就 就喺八十分鐘入邊啦，由呢個阿當史密夫射入咗呢個波，呢個波咧，但係我覺得後衞有冇問題啊？ 有問題，因為嗰、那個愛華頓嗰個我唔明點解唔換埋去，即係俾佢有一個嗱呢球波又係唔賣嘅咯喎。 跟住京治啊，將個波底線傳中刮出嚟啦，就由呢、這個史坦尼斯拿斯就射入2-2。 大家留意而家嗰個法定時間已經係86分鐘， 係啦， 跟住咧已經係保時啊， 係啦， 保時94分鐘。即係四分鐘啊！即係一般嚟講， 高文將個波一交，就俾阿巴克利射入咗3-2反超前。 好啦，喺呢度開，其實球證開波都應該咩？但 係97分鐘啊， 係啦， 跟住查理丹尼斯就將個波交咗俾呢個傳個波出嚟，就俾阿斯坦尼斯拿斯咧就頂成3-3平手。咁啊，嗰陣時嚟講係97、98分鐘噶啦，已經係。咁呢場波嚟講咧，如果睇波嚟講咧，就叫做係。到尾段就俾咗一個好緊湊嘅高潮俾所有嘅觀眾啦。但如果憑呢場波嚟講咧，頭先何亞芬頭先所講就係詹美華迪嗰個波嚟講，就反而呢班人都同樣犯咗一個毛病就期追翻成。譬如你見到好靚嘅啲入波，譬如有一球波搬尼馬夫禁區頂射去上角入波個波，係完全冇人埋去拍嘅。基本上係即係所有嘅精彩嘅片段咧，其實都有一啲係人為因素嘅疏忽而引致。 好難，即係好得意嘅，可能我哋即係 出無求疵咁樣太挑剔。 係咯，唔係因為對唔住啊，球迷即係大曬啊，即係但係我覺得即係作為如果球員喺個比賽裏邊，即係因為而家嗰個英超發展咧，已經唔係行行企企嘅嗰個，即係喺嗰個大家互相即係少少機會都唔會俾你把握到嘅情況，我唔明白，我明白，即係好似話齋。一次兩次睇呢場波嗰啲片段，就話點解愛華頓啲守衞會望住嗰個球員，但係有波嗰個球員點解會望住佢？因為點解唔係望住佢？你睇佢嗰個轉動，而係你會留意，喂佢係進攻緊嘅，佢係有所動作嘅，即係作為踢波嘅。如果我唔埋去行前一步或者點樣，即係俾個壓迫咧，喂我即係對唔住你，好似開曬綠燈俾我做咧，即係我變咗我個信心好大。但係因為作為踢緊波或者而家嗰個成績1分2分嗰個上落，即係我覺得點解咁得意嘅咁嗱？當然踢起上嚟每一樣嘢都會發生，但係喺正話嗰個片段，愛華頓贏緊2-0，而嗰陣時但係2-1之前嗰個片段咧，仲係80幾分鐘。 係。 咁我覺得奇妙或者我哋即係作為睇波啊，中意愛華頓嘅球迷又好，潘尼華夫嘅球迷又好，但係即係喺即係以波論波嗰個角度，我就覺得，喂，如果我2-1，我喺呢個情況 hit 住，我就真係對唔住啊！我保守啲，或者我教練都好，喂，我 hold 住先，慢慢嚟，唔好再攞住個波，又好似話齋入波係最 佳防守， 即係唔係講呢只，而係話即係你應該係保守啲，因為點解咧？即係好似話齋啲。即係你唔急人急噶嘛，但係我唔明白點解愛華頓去到呢一度贏緊2-1，佢仲好似贏唔夠咁啊。咁你好啦，你就俾本尼馬夫一個機會。好啦，追到2-2，其實好簡單啫，2-2。但係3-2嗰個情況之下，喂，你話開波我仲唔 hold 住你，我仲點會咁容易甩咗個波？但係問題就是我唔知點解愛華頓就係咁。即係輕描淡寫地，佢又由得佢踢啦，由得佢交去嗰度啦。其實去到即係唔好話俾個波傳到入禁區，個波喺個圓圈開咗出嚟嗰一剎那，我直情啊，即係所有嘅人，我直情我諗住要奮身橫身都要擋個波。但係你會睇到本尼華夫啲球員咧係好容易將個波傳咗入去左禁區，仲要俾佢咁樣冇人乜。傳咗個波出嚟，嗰個人又頂得咁靚，即係作為球迷去睇咧，即係如果你話喂我帶隊波或者點，話我真係叫啲球員你死人都同我瞓咗佢，唔好俾佢踢咗入嚟，因為嗰陣時我記得我哋學踢波之前嗰個教練講，我哋點樣啊？踢個波喺人哋嗰度，喺人哋嗰度亂好，咁如果作為我哋講，喂我贏緊波，我仲俾你踢個波入嚟我嗰度，呢個係冇可能發生嘅，但係。不知點解，我覺得愛華頓嗰啲球員，或者可能教練唔記得咗啦，諗住喂3-2，你都仲唔吹雞咁？其實嗰陣時先球證唔吹雞咧，其實已經係比賽了。所以有啲 教練或者有些球員咧，佢成日誤會，哎呀點點點，唔係，你大家應該要留意球證 B 嗰場波先完 嘅。 你就唔好話球證夠鐘嚟嗌，唔係嚟嗌係球證，即係所以呢樣嘢咧，我就覺得即係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嗰個情況。 咁啊其實咧頭先我補充翻阿芬所講嘅嘢咧，就係話當你愛華頓其實呢場波雖然話好緊湊精彩啦，後尾但係有都係有啲咎由自取嘅，完全係因為你領先緊2-0喺個80分鐘嘅情況之下，你可以攻。但你個問題，你個防守完全不顧嘛，尤其佢射翻入2-1嗰球波係離譜嘅， 係一個信號嚟嘅， 係完全離譜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係所有嘅人完全係輕視咗個球波嘛，即係佢係有一種係即係放鬆心態先引致到2-1嗰球波，佢練波係射得靚，但係真係練波咁練啊嘛，完全係。咁你再追翻2-2嗰陣，你已經如夢初醒哦。再俾翻多個機會你，喺補時高文俾咗呢個巴黎克3-2射翻入一球，已經喺補時階段嚟講，已經作出一個最後嘅信號話俾你聽，你想攞呢三分就要一定要守埋落去嗰分零鐘。你點知連呢分零鐘或者嗰幾廿秒都係冇守得到？到你其實好坦白講，真係即咎由自取。我完全我覺得係咎由自取嘅，呢三分係三分變一分咧，係愛華頓本身都有問題。 係啊，咪所以就話即係如果作為球員又好，或者作為教練又好，我覺得就話當然啦，踢嗰陣時嗰個激烈咧係有啲嘢疏忽嘅，一定。但係問題就話而家英超發展到咁樣，即係我哋之前已經評論過咧，就係冇前四，冇前六噶啦，應該係前十啊，即係嗰個大家競爭，大家如果睇嗰個積分表，你就會發覺相差唔係好似拜仁。 尤其今年嗰啲啦， 係啦，唔係大概十幾分啊，而係大家都係一兩分個差別。而喺呢啲咁激烈嗰個情況之下，正正係球員又好，教練又好，係真係你要比之前更加要諗多啲嘢，小心。真係好似話齋，點解會補七分鐘先？因為之前好多換人又好，或者好多受傷又好，正正係越係多時間。那個變數是越大，正如所講，即係我哋講519有場波廿年前咁，佢話哇點解五分鐘啊？因為嗰陣時諗都冇諗過，諗住補分鐘咧，梗係兩三分鐘。其實而家唔係，球證舉咗個牌話咗俾你聽，你哋就要留意，就唔係話啊佢舉咗一分鐘，你就要留意一分鐘嘅，就唔係好似即係呢場波愛華頓嗰個情況。即係阿江少正話都講得啱，即係佢好似唔覺得呢三分好重要。但你話如果俾我，哇！呢三分可能係唔覺意下一個階段係第三名都未定。即係我講笑。但係就話點解會係咁樣咧？但當然我希望愛華頓留意日後更加要小心，無論一分鐘保時又好，當你領先，因為領先個即係嗰個壓力當然喺自己嗰度。但係如果你唔小心或者你唔即係所謂大意，一次機會你嗰個經驗你唔掌握，有第二次嘅甩漏，第二次啦，即係我唔希望用慘痛嘅教訓咧話，哎呀早知係乜嘢啦，即係咁就麻煩。 其實因為愛華頓本身而家目前嘅情況都持續一個強勢嘅，除咗呢個詹美華迪之外咧，其實盧卡古今年嘅表現咧係絕對比一啲一級前鋒，譬如阿古魯啊、朗尼啊嗰扎係絕對當 fit 嘅，基本上係即係。你有咁強個火力嗰陣咧，其實如果你能夠可以注重翻後邊防守嗰個密度嘅話咧，其實佢嘅成績會比目前情況會更加高嘅，基本上係。 明白。 咁啊嗱，先繼續講翻其他呢個賽事啦，譬如話你頭先所講啦，曼城咧，亦都真係如我哋上一集同李 Sir 所講啦，就真係叫輕取咗呢個修咸頓啦。但我冇估到一樣嘢啦，諾域治咧就真係能夠可以逼和到呢個阿仙奴啦，就失去咗呢個主導權啦，令到阿仙奴係，因為佢和咗呢場波之後咧，而家榜首嗰個情況就係曼城同呢個李斯特城同分，然後咧就以得失球差只係李斯特城就係排第二啫，第三位咧就曼聯又要多謝呢個阿仙奴啦，就因為佢攞得一分嘅情況之下咧，佢令到佢能夠可以守住第三啦。咁啊，熱刺咧就喺倫敦打比入邊咧就0-0緩和咗呢個車路士。咁利物浦咧就頭先所講啦，就一係即係過於謹慎，令到場波過於沉悶，基本上係同曼聯嚇。其實呢場有幾場波就過於唔敢驚輸嘅情況之下，譬如利物浦對小人斯啦，並非如所料中咁精彩。 其實琴晚我有睇 咗應該24-25分鐘利物浦對伊文斯，我之前係期望，因為精彩好睇或者，但係我睇咗24分鐘之後，我發覺哎呀死啦唔係可能係唔係我覺得應該會發生嘅波，因為點解咧？嗰廿幾分鐘咧，上半場嗰廿幾分鐘咧，唔知點解伊文斯會踢得咁差啦呢個，但係我亦都覺得利物浦都唔係踢得好。即係嗰個情況就話，第一，我覺得佢啲波埋去冇章法嘅，係只係見到比見到比。而之前嗰廿幾分鐘，我覺得伊文斯個防守都唔曳嘅，即係係可以。但係你話如果即係之後再睇嗰、那個成績，哦嗰球波當然。伊文斯的球員是 犯手球的，但是如果利物浦是用這個方法去拿到這三分，我覺得又是值得要小心，因為你要還要踢歐霸杯，即是你出隊對那些對手不是，即是其實我都說伊文斯的防守 OK 的，但是出去歐洲其他球隊的對手的防守呢，絕對不是這些，不是這個級數。當然我們希望利物浦能夠在歐華貝這個層面裡面發揮得好一點，踢一些悅目的足球給球迷啦，給他的擁躉去欣賞。因為如果以昨天我看，對不起，那些球呢，即係我唔中意睇啊，可能好攰或者點，我只係覺得哇！如果再咁樣睇睇九十分鐘，即係做唔到其他嘢。咁而係我覺得利物浦咁樣咧係會危險啊！危險係因為即係我哋所講，如果你係淨係踢超聯英超，OK 嘅，即係因為你睇到其他嘅球隊。但係當你去到歐冠。歐霸這些賽事的時候，那個要求你的質素，要求你的條件是另一個層次。 沒錯，其實昨晚坦白說，如果看球看到用個捱字，即是我昨晚我真的捱到兩點鐘，就等到那場球完結。哇，我經常都說，不看又不行，就要繼續再看下去。無論怎樣都好，我們也都要繼續講下去。最慘有什麼？先講回今週所有的賽事的賽果，就阿士東維拉就主場2-3輸給屈福特，仍然都是搶不到分，慘了。現在應該他今年的境況都完全很堪言了，最大問題是說我看不到他有什麼反撲能力令到他能夠可以逆流而上，希望看看會不會有一個大奇蹟，過了聖誕之後能夠可以有一個好像去年李斯特城那樣。另外還有跟著就本尼茅夫3-3和愛華頓，水晶宮5-1大勝這個紐卡素，紐卡素入波先嘅，咁啊曼城咧就係3-1贏咗呢個修咸頓啦，新特蘭搶到分就2-0贏咗史篤城，咁啊曼城就係李斯特城對曼聯啦，就1-1啦，熱刺車路士就0-0，韋斯咸西布朗1-1，利物浦1-0贏史雲斯啦，諾域治1-1就和咗呢個阿仙奴嘅，咁榜首係曼城啦，第二位係李斯特城29分同分嘅，首次一二位。少一分的曼聯28分就排第三，27分的阿仙奴排第四。咁啊，熱刺咧亦都係因為和咗，唔能夠把握一個機會啦。如果能夠琴日取勝3分嘅話咧，上第四嗰個係熱刺嚟嘅，就25分緊隨其後啦，就排第五。咁啊，利物浦啦，無論點樣差都好啦，就攞咗23分，上翻一個應該要想見到嘅位置啦。排第六位嘅。咁下邊咧就阿士東維拉就20啦。就是第19位紐卡素又回落了，本尼茅夫好彩攞了1分，但因為很可惜新特蘭是贏了球，那就按了這個本尼茅夫下去的，就12分就排在第17位，諾域治就攞了1分之後13分就排第16位，史雲斯和車路士呢就仍然在一個降班區，當然我們都不相信他會有降班的，其實都是由第16位至20位之爭的，今屆的降班球隊。講到英格蘭足球到這個部分為止咧，咁就其實週中咧仲有聯賽杯嘅賽事嘅。咁聯賽杯嘅賽事入邊咧，就咁星期二晚咧就係、曼城對侯城啦主場，米杜士堡主場將會對住愛華頓啦， 咁愛華頓本身其實喺杯賽嘅表現都係飄忽嘅，就唔係以前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我哋睇波咁佢杯賽專家咁樣。咁史篤城咧就贏咗呢個車路士咁啊晉級嘅，就對住石州三啦。咁啊應該有一支好籤嚟嘅，其實係史篤城嚟講係入四強就有望。咁啊反而有一場重頭戲就係修咸頓主場將會對住利物浦。嗱，我打嘅呢場波絕對係，因為喺有得爭嘅情況之下，尤其高普一定會爭嘅。 明白。咁所以對唔住，所以正話我話啊嘛，就係話你有聯賽杯，即係呢一個另外喺英國本土裏邊比賽，而你又係要對呢個修咸頓。 係。 修咸頓絕對唔係容易，即係你話贏就贏。 係啊。 嘅球隊嚟嘅，當然即係正如所講，你而家每一個以前咧，啲人咧就話聯賽杯咧，好普通啦，啲杯仔。其實如果作為一個球隊啊，冇杯仔大杯嗰個問題，嗰個賽事擺喺度，你一係就參加，一係就唔參加。而你參加，你又用咩態度啊？唔係話輸咗就我哋唔重視，唔係呢個問題。而係話你一參加係要表現咩咧？表現你嗰個球隊個風格啦，表現你球隊嘅實力啦，表現你球隊嘅各樣嘢，表現你嘅球員，即係我成日都用一個情況就話，而家嘅球員咧。不是踢给人看，是踢给老闆看。 是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表现就是说有球探会留意你的一句。 是。 而好了，这场球为什么就是江少正话都说喂不是好像曼城对 后城。 后城那些，因为后城你知道英甲另计了。但是我说我去到这个同 level 嗰個咧，你直情可以當佢係一個聯賽，大家爭排位嗰、那個那個感覺去踢。唔係即係我覺得呢場波，即係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咯。呢 咁啊嗱，其實咧，實雖然我哋咁講啦，就曼城對後城咧呢場波啦，咁啊論排面就曼城應該大啲啦。但反而有一場波，我覺得係有啲暗湧，就係米杜士堡對住呢個愛華頓。雖然愛華頓本身嘅狀態近期都唔錯嘅，但係佢始終去到杯賽個水平係飄忽啊。就近呢十年嚟啦，佢入 final 嘅次數其實得一次半次啫，唔多嘅。咁令見到嗱。而米杜士堡同埋呢個石州三啦，去到八強都唔係省油之燈嚟。 明白明白。 咁我覺得反而米杜士堡呢場波係有啲機會嘅喎。係啊。 差開少少啊，因為咧，大家都會留意而家英超同英甲嗰個分別係咩咧？喺個錢嗰度。 係。 因為當你由英甲升班上嚟英超，嗰、那個球隊嗰、那個。資金即係你會做嘢就會疏爽咗好多。而我會發覺，因為有時喺電視睇到英甲嘅片段咧，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作為球迷去睇波啦，我覺得哇激烈喎、啊，啲質素水準唔差喎、啊，因為我嗰個講唔差咧，係喺同水平嗰個角度去睇。當然啦，你話喂上到英超係唔同嘅，咁另計啦。題外話啦，因為但係嗰啲人咧都係即係你知啦，你買都係買一兩個，我諗好 top 嘅，仲要配合得到啦。 係。 咁拆開少少就話你而家李斯特城嘅創紀錄嘅球員，你初之前都唔會覺得佢係乜嘢巨星㗎。但係正正係配合教練嘅安排嗰樣嘢咧，就會產生到一啲即係我哋講化學作用。 化學作用。 嗰、那個化學作用而家已經顯現咗出嚟，就係、是。英國本土球員， 冇錯， 可以喺十一場裏邊，哇！呢個紀錄真係唔係講笑嘅，即係而家要即係如果要睇一睇第二啲國家有冇啲咁嘅本土球員，我講。而一般嚟講，本土球員英國嘅球員咧，即係而家嗰個英超咧，基本上已經係俾一啲外籍嘅球員壟斷咗。即係我哋睇成日講啲球員，哇！好叻咁，就忽略咗。好啦，回翻呢、這個普茲茅夫對。啊，米杜士堡對呢個愛華頓。點解我話米杜士堡同愛華頓嗰個咩？因為喺以前咧，米杜士堡其實即係喺我哋講英超嗰個年代或者係唔係弱嘅球隊嚟，即係佢哋都有一個傳統。 係。 咁好啦，正正係有傳統嘅球隊對一啲有傳統，不過喺英超，即係大家嗰個相差嗰個情況咧。 係。 就我覺得呢個機會，呢一刻咧。其實係，如果作為睇波咧，係 值得欣賞，因為有那個競爭性喺度。 嗯，冇錯。咁啊，嗱，史篤城對住石洲三啦，就雖然話史篤城本身係贏咗車路士入去呢個八強， 嗯、 但係水何亞芬話齋，石洲三係唔會坐喺度等你，因為我入得去八強，我都有翻一定嘅實力，我唔會睇到自己咁低嘅。咁、 嗯、 啊、 嗯， 都係一場龍爭虎鬥嚟嘅，基本上係。咁、 嗯、 啊，大家球迷再拭目以待啦。咁啊，留意我哋禮拜五嗰集啦，就知道個到時嗰個賽果會係點樣噶啦。咁、嗯、啊，嚟到英格蘭足球呢一節咧，就暫時到此為止。咁下一節咧就係有呢個西班牙波嘅，下一節再見。